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一个小话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腿抽筋。抽筋呢，咱们大多数人呢就会想到是一个缺钙问题。钙在我们的神经兴奋和肌肉的收缩过程中间呢，确实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一旦钙的血液浓度降低，那神经肌肉的兴奋性就会增高，就可以出现肌肉的痉挛，那就是发生抽筋了。那么实际上呢，一般普通的老年人都是非常重视啊补钙的。但是呢，往往在你一面补钙的时候，同时抽筋呢还没有啊，没有办法缓解。那么原因呢，就是说，只能说明什么？就是说缺钙只是诱发抽筋的原因之一。老年人呢，只有出现严重的钙磷代谢混乱以后，才会呢诱发抽筋。如果呢要是合并骨质疏松啊、糖尿病啊，哎这些患者的话呀，那么老年人呢这个吸收的这个钙的能力差，即便补了钙也容易啊排泄掉。你吃是吃下去了，可是你不吸收，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对老人来说，虽然缺钙呀导致了抽筋，但是单纯的通过食物补钙的话，一般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当然你食物补钙，另外呢咱们也还可以呢通过一些钙剂啊来补充。但是在补钙的同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还有我们维生素 D 的问题。其他因素啊也会导致啊出现呢腿抽筋。缺钙只是导致抽筋的原因之一，其他的血钙的代谢你要出现了异常了，或者某些呢出现了器质性的疾病了，这个引起的这个缺钙了。那么所以咱们要说老年人腿抽筋如果经常发生，实际上反映的不光是你啊会可能会出现缺钙，同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可以啊就说是表现出来啊腿抽筋。不是麻木的补钙，补钙太多的话必然也会对健康造成一个危害。甲状旁腺呢分泌的甲状旁腺激素啊主要作用就是管理钙和我们体内呢磷的这个代谢，增加呢钙在肠道内的呢吸收，减少体内钙的流失，使得人体的血钙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浓度。甲状腺的一些疾病，比如像甲状腺呢手术以后，或者出现甲状腺炎，或者是甲状腺呢功能减退了，哎，这可以导致啊降钙素啊分泌增多。就是你体内自己的降钙素啊分泌增多，或者呢甲状旁腺素分泌啊减少，都会导致啊血钙的浓度降低。血钙浓度降低了，那当然必然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抽筋儿。除了这个甲状腺的疾病以外，还有第二种病是慢性的胃肠道病，比如像慢性的腹泻、脂肪泻、慢性的胰腺炎，胃切除手术以后，因为维生素 D 的羟化障碍。咱们说在维生素 D 啊，咱们是啊还要在我们体内啊去进行一个羟化，就说是加上一个 OH 的基团，这个反应，这个化学反应羟化发生了障碍，体内不能有效的生成呢活性的维生素 D3， 这就会导致低钙血症。当然第三种是下肢血管的硬化，夜间呢腿抽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都是因为下肢动脉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存在血栓，血液循环呢受阻了， 血液循环不通了，受阻了，局部的组织出现缺血缺氧，特别是小腿离心脏比较远，受影响是最严重，所以它也就是最早的表现出来，导致肌肉麻木疼痛，甚至呢出现痉挛，那就是因为下肢血管的硬化。所以不要以为光是缺钙，缺钙是会造成腿抽筋，但是你还要补充维生素D3， 你还要看有没有其他的甲状腺疾病啊，慢性的胃肠道病都可以。另外还要注意下肢血管的硬化，如果下肢血管硬化表示你体内的主器官的其他的这个血管也会硬化的。第四个原因是受凉或者是疲劳。这个抽筋的话容易出现在夜间，因为睡眠的时候啊，血流的速度啊就变慢了。那么血流速度变慢了，就是受凉了，会导致啊血管啊收缩，影响代谢的产物的清除。这个清除速度下降了以后，诱发腿部的肌肉的痉挛，腿部容易啊抽筋。老年人晚上睡眠的时候啊，应该做好一个保暖，所以脚底下咱们应该多盖点。另外呢，白天腿部运动量过大或者用力过度造成疲劳，夜间肌肉呢紧张的状态没有得到改善，过多的代谢产物没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因为咱们运动量大了以后是什么，处在一个无氧代谢的状态，那你体内的乳酸量啊就会大大增加，你这个体内到夜间你自己体内的代谢你来不及把这些乳酸呢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啊这个由于这个过多的代谢产物没能够及时代谢掉的话，它就刺激我们的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造成抽筋。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影响是药物，有些呢服用一些激素类的，像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抗癫痫的药物、甲状腺的激素和利尿剂都可以啊，还有一些化疗的药物都可以呢影响到我们的钙的吸收，诱发药源性的低钙血症，那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些药那么造成的，诱发肌肉的痉挛。所以呢往往啊这些原因的话呀就可以啊造成我们呢这个出现呢抽筋。当然呢有的人还因为啊睡眠的姿势不佳，许多呢睡梦中间呢往往是出现抽筋的老年人呢，咱们要调整睡眠的姿势，长时间的仰卧，我这个呢被子啊就压在你的脚面上，或者长时间的俯卧，那么脚面呢就抵在这个床上，会迫使小腿的肌肉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绝对的放松状态，引起肌肉的被动的痉挛。所以腿抽筋的话呀，咱们呢说实在呀就是要注意预防啊避免诱发的这些因素。那么睡觉的时候驱寒保暖，按摩小腿的肌肉，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咱们还加强一些体育锻炼运动，饮食要清淡一些，尤其是动脉硬化的一些老年人，改善这个一定要做到，改善脂肪代谢。另外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胃肠道的病的话，这些咱们还是得积极的来对原发生的这些疾病啊，就是很好的能够控制。就是只要促进了血液循环，使得肌力啊增强，就解除啊这个小腿的这个痉挛。所以说这个老是出现了这个小腿啊这个抽筋的状况呀，那么咱们想改善，那么就是还是要注意啊各个方面，包括啊生活习惯方面，包括你的饮食，包括你的运动，整个的营养的摄入是平衡。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脚上螃蟹呢，分泌的脚上螃蟹激素啊，主要作用就是管理钙和我们体内呢磷的这个代谢，增加呢钙在肠道内的呢吸收，减少体内钙的流失，使得人体的血钙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浓度。甲状腺的一些疾病，比如像甲状腺的手术以后，或者出现甲状腺炎，或者是甲状腺的功能减退了，哎，这可以导致啊降钙素啊分泌增多。就是你体内自己的降钙素啊分泌增多，或者呢甲状旁腺素分泌啊减少，都会导致啊血钙的浓度降低。血钙浓度降低了，那当然必然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抽筋儿。除了这个甲状腺的疾病以外，还有比如像慢性的腹泻、脂肪泻、慢性的胰腺炎、胃切除手术以后因为维生素 D 的羟化障碍。咱们说在维生素 D 啊，咱们是啊还要在我们体内啊去进行一个羟化，体内不能有效的生成呢活性的维生素 D3， 这就会导致低钙血症。咱们知道啊，这个血管青春的话呀，人就会长寿。长寿的标志是什么？实际上啊，咱们一些中医大夫啊，把脉的时候，你的脉搏一按，他一按就可以知道你血管的年纪。血管是年轻，那么这样的话，人就长寿。血管如果比较软，那么寿命就会长。血管硬的话，那必然呢我们整个人体的寿命啊就短。血管的软硬和人的寿命的长短是息息相关的。如何让血管保持青春和弹性？咱们血管每天要帮身体要运送营养物质，这样会在血管壁上残留一些废弃物或者是多余的血脂、尿酸、血糖等。如能够锻炼合适的锻炼身体的话，那么能够提高自己身体新陈代谢的能力，就可以将血液中间的这个废弃物就是排出体外。血管轻松了，人自然就年轻。在饮食上呢，就是要注意咱们整体的营养的元素一个都不能少，尤其是咱们要测试自己体内的新陈代谢是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说要使得自己体内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跟能量代谢都是处在平衡的状态，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减少各种发生的这个老年性疾病的这个情况，当然其中包括老年人出现的这个腿抽筋。咱们要是血糖、血脂、血粘度这个血压都是正常的话，咱们不会出现了血管老化的问题。灵芝呢，自古至今咱们是把它作为一个珍贵的物品的。灵芝是药食同源，灵芝在我们体内是双向调节，灵芝九十轻生不老，延年益寿。当然民间的传说呀还有很多的神话故事，起死回生啊，返老还童啊，那么实际上呢这都是一个咱们祖先对于灵芝的一个最美好的祝愿。为什么呢？就是希望这个灵芝能够保护健康。灵芝历代这个医典上头啊，把灵芝排位啊这个在人参的前头。神农本草经上头啊，本草纲目上都记着，灵芝可以明目安神、益精、补肝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胃气，通九窍、利关节、利尿、养颜、美容。所以说咱们要使得血液循环系统通畅，血管咱们人老了如果能够不是那么样的处在动脉硬化的状况下，那么咱们就减少发生了腿抽筋的问题。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